在这个身体中那次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都关于你却逃不及 没关系望着阳台第几天气习惯一个人下大雨没联络过的连锁反应小管他都没力气思念的他在发令你在抽泣回到你我分开的那天时间静止在那一股楼里的前台 泪与血迹才能点一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我没时间着急已经接受都来不及泪与血迹上床才能点一泪与血迹上床才能点一泪与血迹上床才能点一结束的美丽我决定离开你我离开你小船灰烬烧成灰烬喜剧变成悲剧变成悲剧跟着你是我独家的意回忆太关我禁闭关我禁闭一句想加速逃离加速逃离对自己说对不起说对不起跟着你是我独家独家独家的是我独家的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 Oh me 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不关于你绝口不提 没关系我的血在下雨我的血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笑过了都没力气我的世界在下大雨我的世界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 可我还是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都关于你绝口不提你生气 我的世界在下大雨让现在我可怜到底笑过了都没力气 看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刚才两首歌曲，2018年陈小春专辑同名主打歌独家记忆，还有榜上周星杰2018独家记忆，相对比不难发现相隔十年的两个版本之间的关联有多么大的改编，还有时代进步的感觉。所以说音乐的发展真的是一刻也不停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之前通过中歌榜新歌抢先听，而本周是以第32名的成绩上榜两位新一代歌手和演员的搭档组合。这首歌是网络剧正的刺客女友的片头曲，周彦辰张欣共同带来吹雪。 还记得前桥边缘的寒光，想不起转身的冷漠，忘不了明月清风哭清波，到如今雨打芭蕉人已去。 羡慕你潇洒来去天地间，空留我一往情深共相携。小楼昨夜西风起，不由我如此这般回忆你。 说风吹雪又一曲，千山万紫情何惜，风花流年只怕今生缘浅。 情深共。 影相现，谁人知小楼昨夜西风起，徒有我如此这般回忆你。 Yeah. 榜外歌歌手演员搭档，我们选听到的是阿信和黄渤合作的《当每颗星星》。当然黄渤现在有了新的身份，那就是导演，这首歌也是黄渤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的主题曲。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陈粒的新专辑叫做《玩》，这也证明在其中可以听到更出其不意的效果。吴青峰和陈粒是在演唱会和锁票求票的过程当中相识，音乐上的惺惺相惜，有了这一次的玩耍过程。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吴青峰作词，陈粒作曲，再用两个人的声音将词曲融合在一块儿，的确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吴青峰陈粒带来的《空舞》。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主要降水时段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外出请您带上雨具，降雨时段出行应当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预计明天早高峰时段会受到降雨影响，请您合理安排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共有来自中外的11部经典剧目上演。本届戏剧节开幕大戏是根据老舍先生的6则短篇小说创编而成的《老舍感集》，这部剧遵循老舍先生的语言特色，以幽默作为整体风格，用现代人的视角解读几十年前的故事。行百里戏山水游画廊第三届山水戏剧周在延庆千家店开幕，开幕式现场评剧、河北梆子、北京曲剧等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轮番上演。千家店镇与北京的名人纪念馆还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把名人展览贯穿戏剧文化周全程。戏剧周期间，市民将完美感受诗与远方的意境和清凉山水的美好。记者从朝阳区文化馆了解到，今次为大学生戏剧节开幕，即日起到17号，出自大学生之手的剧目作品将与北京九剧场和朝阳区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的多维剧场同时上演。本届戏剧节共收到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65所高校、80个剧社参与报名，最终14部获选优秀剧目在京演出，包括创新运用说唱形式演绎古希腊悲剧的改编话剧《安提戈涅 Remix》，展现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原创昆剧《画壶》，呈现现实主义题材的原创话剧《护国胡同》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分享本周新晋上榜的歌曲以及相关联的榜外歌。那这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 Selina 为电视剧《爱情进化论》演唱的这首片尾曲，明亮的节奏让 Selina 的声音更加明亮，也充满满满的少女感。这就是幸福需要一点偏差。 深情平衡，每吻一个吻，流泪一公升，聪明那年，值不值得？原谅了某些愚蠢时刻，更懂得欣赏美丽人生，吃得饱，睡得好，拒绝烦恼，一个人把日子活得很标准。都希望爱得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天知道，地知道，就自己不知道，幸福需要一点偏差发酵。啦啦啦 ，Oh Only， 啦啦啦 ，Oh Only， 爱起来不叫悲剧，最难 win win。最最最 ，Oh Only， 最最最 ，Oh Only， 要幸福就不留情，向前进。 着命运天降南山，扶好脑袋写单曲本，有没有风光够不够诚恳，小心翼翼办法时刻，对不起观众又能如何，镜子里的人多有分寸，进一步退一步感觉良好，一个个把他他他他都放生，都希望爱的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爱起来不找规矩才能胜利，失败的奥利给不是为奥利给，要进化的生活里别阻拦，神奇常数，它显示了生活最舒服的态度，这地球明明就是圆的证明物，但世界却有太多尖锐角度，不怕理想跟月亮，只要我能照亮每一个朋友的心房，反正圆的恰当 刚两首歌曲都是来自于 Selena， 榜上歌幸福需要一点偏差，榜下歌这是 3.1415， 这两首歌呢都唱出了一点点生活哲学的味道。榜上歌唱出了幸福的生活不可能像机械运行一样，可能大家都知道难得糊涂的道理，不过在爱情或者生活当中往往又会去斤斤计较，最后是两败俱伤。而刚刚这首 3.1415 作为2015年 Selena 专辑的标题主打，也唱出了她对生活圆融的处世哲学。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小美江美琪被时间遗忘的清亮嗓音，那这一次他带来全新的影视单曲回到大家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当中这样一首插曲《不是时候》，本周中歌榜新歌上榜第35名。 听见你熟悉的问候，忍住情绪我沉默，才懂了你不曾离开过，用忙碌填满生活，为孤单寻找借口，还想念你的我不争气和伤口，时间还不够， 可能 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在一万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在甜美，传真在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我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一个人过一天像过一年，海的那一边乌云一整片，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可是亲爱的，你怎 两首小美的影视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2001年《18岁的约定》当中的插曲《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接下来这位女歌手，她的声音也像是被时光定格了一样，依然是那么的甜美，而且这一次她挑战的是中文流行歌坛另外一位女唱将的代表作，我们就来听本周中歌榜黑马歌首周进榜第20位，新歌上榜最好成绩，周蕙《被遗忘的时光》。 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心。 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是的回想过去，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节 周慧《被遗忘的时光》收录在他的全新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他说翻唱这首歌呢，其实内心是有忐忑的，因为原唱是蔡琴，他不知道会不会唱出前辈所定义的这首歌的美感。于是周慧根据自己的嗓音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来去诠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蔡琴所演唱的这样一首《被遗忘的时光》，我们选择到的是1996年民歌蔡琴当中这个版本。 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

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带着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不像你说说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教给你的毛病你要好好的收着，因为母亲的道说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对了，我会遇到我走人帮，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独生未来是你爸爸。 我教你的跟你写的清楚，你千万不要承认，因为过两年你会在这场上见的， 你会带自己观赏流行歌，因为再不需要开始准备唱吻别。 妈妈的话，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现如今周杰伦写歌往往也会考虑到歌曲的影响，哪怕是情歌也会放进去一些正面的主题，比方说最近的一首新歌《校园风》，等你下课其实是在鼓励歌迷努力考上跟你喜欢的人一样的学校，不可以因为恋爱而影响学习。说唱也是周杰伦的风格之一，他觉得说唱形式很好，但是内容是需要进化的。他的这种风格呢，不仅改写了流行歌坛的发展轨迹，影响到了后来很多人，黄旭便是其中之一。大众对于说唱这种风格有一些误解，并不是说唱歌手都出自街头，有很多的说唱歌手他们毕业于名校，要在说唱当中言之有物，更需要有文学的功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黄旭歌颂母爱的《给妈妈的歌》。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在1990，沙枣花随着晚风摇曳，当月亮升高，肚子里总没法安静，他正孕育着这个家的一切。 他还在努力工作，骑脚踏车早出晚归，他保持好的心情，戒了辣椒，戒了干杯，他省吃俭用，明白经营家庭并不容易，他想要给儿子最好的爱和儿童玩具，食材都精心挑选，一日三餐绝对新鲜，成长的每个点滴他都默默陪在身边，用木板做了秋千，砖头垒起院子，他按下时间快门，成了相片里的故事。男孩一天天长大，渐渐有了思想，他说你要学习老爸，诚实包容分享，自己选做的事儿一定要用心对待，自己选的女孩一定要用力去爱，不为名望金钱嫉妒而偏执，梦想坚持是心里的钻石，暂时的失败是生活给的经验，上帝会满足勇敢的人善良的心愿，蹦鸟就先走三步，专注的把握你天赋，别考虑付出与收获，多看看谁在你周围，你是自由的雄鹰就该去追逐阳光，妈妈愿意做你的羽毛，做你的翅膀， 多么想给世界上所谓的 minute 呵呵 yeah, 我不 想每次联系都用微信。Alright， 你叫我照顾自己，这是规定。OK， 下次我带她回家给你见见。 你生日为你唱首歌，亲爱的妈妈，这些年你真的辛苦了，太少和你交流，总是忙着往前赶路，当我初为人父，心里说不出的感悟，总是和你吵架，年少轻狂一意孤行，想念你的唠叨，每当万家灯火通明，原谅我犯下的罪，让你多少也不能寐，当生活让你心碎，其实我在默默流泪。妈妈妈妈，别再为我担心，我继承最美的女人，最宝贵的基因，我掌控我的生活，做虔诚的诗人，作品做人负责任真诚，接下来的人生请交给我来保护，下雨天为你撑伞，夕阳下陪你跑步，带你感受大千世界不一样的风景，你是我愿意不惜一切来守护的珍品。 多么想给时间说 wait a minute， 我不想每次联系都用微信。 Alright，叫我照顾自己，这是规定。OK， 下次我带她回家给你见见。 但还舍不得，但也无可奈何，你反复地说我们都会好好的，我也相信会的，那些好时光对我来说太深刻，无比珍贵，以至于越想越觉得难过，好好的拥抱微笑，也记得我说过说再见，我们全都哭了，生活就是这样，不散的演戏都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生命美丽、还有很多事看来这次来不及，还有很多地方没留下我们的脚印，悲伤，世界已经不一样，从我们相遇那天， 这首《不散的宴席》来自从幕后走到台前的丁世光2017年首张专辑《神经质》。他漂亮的高音也许会让你想到陶喆，那他和陶喆也是有着不解之缘。2005年的时候，在陶喆《太平盛世》专辑当中，他罕见用到他人作曲的作品 Catherine， 作曲人便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丁世光。2004年他被陶喆带进了音乐圈，13年的幕后训练也让他从陶喆的歌迷成为一位音乐全才。作为跨时代的歌手，陶喆纯正的 R&B 改写了华语流行发展的轨迹。如今他也用自己的资源也好，经验也好，来发掘有才华的新秀，像小关关诗敏、许寒光都是他签约的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便是刚才提到的在《太平盛世》当中由丁世光作曲、娃娃陶喆作词的这首 Catherine。 街道上的曲折，霓虹之下像幅抽象画作，是那个色调不对，让画面只剩黑白灰，焦点明亮色彩重新 心着色涂改，打碎凝固化思维。调不对，让画面只剩黑白灰，找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 这是张碧晨用色彩来打表达，打破思维，真正可以随心所欲的燃。张碧晨曾在歌手上特别翻唱过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红玫瑰》等作品，那 Eason 也是他喜欢至今的歌手之一。和陈奕迅一样，张碧晨也非常好的可以将情感和技术融为一体。陈奕迅算是音乐当中营造氛围的高手，有人评价他的作品感情大于技巧，歌手也是需要演技的，可以将歌词当中的故事唱到感同身受，又做到不失不过，这才是高手当中的高手了。在本周，陈奕迅粤语单曲渐渐排在第六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在17年前推出的这首 Shall We Talk?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发漏糖，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我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

笑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谢娜，那就是快乐。 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亲吻这一秒阳光的心 灵。新歌二号阿杜门后， 你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 新歌三号小鬼 Unicorn。 神秘的擦擦上午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也就公主 baby。 新歌四号火箭少女一零一卡路里。新歌五号许魏洲橙色天空。新歌六号娄艺潇好想他。 好想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 新歌七号李宇尘土。 飘飘的随着年华自由落下。 新歌八号王一浩一号情人。 黑夜有白天等待。 新歌九号微微而空缺。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粉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歌坛的歌迷和偶像，音乐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可能也是因为一首歌就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有的时候因为相同的喜好让歌迷和偶像联系在一起，不过这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异类，很难想象苏运莹的偶像会是他。在这首笑容之后，我们将会揭晓谜底。 亲爱的，这不是我的真心，就像鱼儿吐气。为什么我活的世界里总会有一些烂泥？ 其实是因为太爱你。

己没如果。 这是1999年发表，林夕作词，李冰作曲，王菲的《当时的月亮》。在今年，王菲登上了《幻乐之城》，并和两个女儿罕见同框。在林夕和王菲合作众多歌曲当中，刚才那首《当时的月亮》便是李宇春的最爱。后来，李宇春在筹备自己的专辑《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的时候，特意是到了香港和林夕见面，并邀请林夕来填词。后来李宇春还把自己对偶像王菲和林夕的敬意藏进了这首《当时》。 出愿望，要牵手一起去环游远航，以为爱情就这样，当时一转眼已变成当时，我们两次也成各自，要感谢那些有你的故事，让我丰盛了一 在李宇春的当时。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迷和偶像前辈的成就，总是可以激发新一代歌手去努力去拼搏。相比电影音乐的国际化进程相对要艰难很多。那 Chris Wu 吴亦凡也是借签约环球总部的契机，表明他想做音乐世界当中的 Jackie Chan， 将富有中国属性的风格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在他近期作品当中，欧美的外衣内壳却是中国魂。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在本周排名第十八位吴亦凡《天地》。 在我座驾里，不